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雨一直在下呀，北京时间晚上的5:02，晚高峰，欢迎各位来到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下午晚高峰的时间了，这个雨啊是溜溜的下了一整天了。目前别的地方咱们不知道，就从建外大街14号这个大窗户望出去呢，长安街目前还是在下雨的，不知道您那个地方是不是还在继续下雨啊。雨一直下，还要下多久呢？ 然而大家别着急，下雨天有我们陪着各位呢，为大家度过这快乐的2个小时的时光。 是的，下雨天您期待下一秒点会发生什么呢？ 这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互动话题。这个问题问给我自己，我期待下一秒老天爷突然关上空中的水龙头。 你不喜欢下雨？ 我喜欢下雨。 那干嘛要关水龙头啊？ 因为我今天没带雨伞啊。当然有人说了，下雨本身也是一种情绪的展现。听雨也是一种感情的宣泄，看雨更是一种心灵上的解压。 有没有发现啊，一旦到这个阴雨天气，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大家这个内心是极其的敏感的，总是会去想一些忧伤的事儿啊，或者是伤感的话题。总而言之，一到下雨的时候，人似乎都变得柔软了起来， 变得更加的多愁善感了，是吧？当然有的朋友，如果您没有出门在外的话，在家里是一个休闲的状态，那喝上一杯热茶，看看窗外的这个雨飘零而下的感觉，思考思考人生是很好的一个解压的方式啊。 如果下雨天在家，我的选择应该不会做以上那些事儿吧，应该就是蒙着被子睡一宿，睡一大觉。 所以说冬天和炸鸡最相配， 下雨天呢 和枕头最相配吗？ 其实和炸鸡也是可以相配的。 这边看到了梦里落花知多少这位朋友，他说了，外边下着雨，雨滴滴答答着响着，躺在自己舒适的小窝里，一切都感觉得非常的美好啊，这是多么治愈的一瞬间啊。 哎，是我们在微信这边呢，有朋友也在说这个下雨天期待下一秒出现一碗卤煮，哈哈，没错，下雨天的时候啊就适合 来一些这个热热辣辣汤汤水水的食物，吃起来才过瘾呢。 怀上头发乱了这位朋友他说，下雨会淋掉你所有的不快乐，让自己静下来。关键这只是下多大的雨呀、啊如果下得太大的话，那就像刘德华那首歌了， 冷 冷 的冰雨 是在脸上胡乱的拍、嗯、 哎 啊，我估计会把您拍的生气了。 宋彦君也提醒各位哈，说这个下雨天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没错，尤其是下了这一整天的雨，很多地方呢，尤其是低洼路段都出现了积水的现象。我们在涉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玛莎拉蒂这个豪车的朋友、 哎、 他说了， 就叫玛莎拉蒂啊。 对、哦，他说他喜欢听雨声，但是讨厌下雨。您怎么这么矛盾啊？ 哎，这个雨声啊，为什么人说这个下雨天特别助眠呢？因为这个雨声它其实也是一种白噪音， 是 适合大家睡觉的时候去听的。 还有喜欢看小说，他说了下雨天期待下一秒出现孙悟空。 为什么呀？ 因为孙悟空 收了您的神功是吧？ 可以找各方神仙商量商量，这个雨先让它停一停、 嗯、 啊！找龙王商量商量， 是 吧？ 但是咱们北京地区其实还行哈，像这样能够一下下一整天的雨呢，不太多见。要是在南方地区啊，比如说我从小成长的那个城市，阴雨连绵，可以整整下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期间不带天晴的， 天天下雨， 天天下雨 啊。到那个时候就不会特别喜欢下雨的天气了， 太不会了，你就觉得哎呀，什么时候来点大太阳吧。啊，还有在这个英国有个城市叫曼彻斯特 啊， 据说那个地方呢也是常年下雨，下的很多人都患上了抑郁症。 而且据说英国人非常喜欢讨论天气的原因就是下雨太多了。嗯， 对，所以他们这个雨伞啊都成为一种时尚的装饰品了。 是啊， 哎，时时带着 啊。见面不像我们中国人都问了， 您吃了吗？ 对啊，他们问 觉得天气怎么样？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哦，你这个英式发音不错呀。 And it is raining today. 啊，好像只有这两种回答可以。 嗯，红果儿说，我期待下一秒出现彩虹，但这个季节出现彩虹的概率不太高了哈。 雨后见彩虹。 嗯，阳光总在风雨后嘛。 是啊，啊，所以下雨天总会让人有心里边更加柔软的感觉。 是的， 会是一种感悟最好的时节。 嗯， 而且你不觉得吗？这个雨是从天上下来的啊，它好像是人，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天人合一嘛， 嗯， 就人与大自然的一种联系啊。当雨洒在你身上，打在你脸上的时候，你似乎总会有一种觉悟的感觉呀。 哦，你今天觉悟啥了？ 我觉悟的就是，今天我没带伞，怎么办呢？ 以后这个伞也要成为你的这个时尚装饰品。 是。我们今天话题说下雨天期待下一秒怎么样。 嗯， 我还期待下一秒也能有一个人为我送上一把雨伞。 楼下好多同事都带了伞了，你没谁借一把吧？ 那我拿了别人的他怎么回家呀？ 或者你就约上个谁，咱们一块儿回家行吗？一段佳话没准就产生了呢。 是下雨天、还有朋友说了，刚抽中了一个帆布包，可以快递吗？ 嗯 啊，下雨的时候肯定您要叫外卖啊，包括一些快递可能会有延迟哦。 嗯，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快递小哥在路上也挺不容易的哈。如果说叫外卖啊，叫快递晚到了一些，大家也不要责怪他们。 这边羡慕不想睡觉，他说，以前特别讨厌下雨，现在就那么的喜欢下雨，听着雨声反而让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惬意。哎，那我觉得这种朋友像您说的，您不是在外边啊？ 嗯，在家呢。树望之辉也说了，下雨天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说的不就是咱们金戈铁马节目的宗旨吗？ 是啊，我们的节目在于话题的陪伴性，同时给您带来各种各样的资讯、体育啊，方方面面，让您在晚高峰5点到7点。快快乐乐的，而且一点也不寂寞呀。 嗯，今天呢是8月19号，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呢，也提醒大家哈，今天是第4个中国医师节，让我们一起致敬医师。 另外今天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回首七十年，西藏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上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大会在拉萨布达拉宫的广场也是举行了。 我们改天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去聊一聊这个西藏吧，因为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相互聊了一下，夏萌和康乐其实都没有去过西藏， 对 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改天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好好聊一聊旅游这事儿吧。 但是有一首歌大家都听过，我要去西藏。那咱们 改天 再 聊 旅游的时候再给大家聊啊。 对，其实说到这个西藏，说起旅游，因为有疫情的事情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没有出去旅游，都憋坏了啊，憋了一肚子想去的地方，想说的话，我们改天有空的时候再去聊旅游这个事儿吧。今天我们就说说下雨天您期待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呢？ 看到了建外大街外边还是在下着雨，因为有人还是在打着雨伞呢。当然现在应该是各个路段在北京城市里边这个交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大家正在收听的是金戈铁马节目，晚高峰5点到7点由夏萌和康乐陪着各位，您堵车也不会堵心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主要就聊一聊下雨天您期待下一秒怎么样啊，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这边看到快乐老家说了，有一天他军训已经累得不行了，突然就下起大雨了，大家都在棚子下边在躲雨，然后音响里就放起了这首歌啊，就是雨一直下的这首歌，然后大家就跟着一块唱了，就像演唱会的那种感觉一样。好像那首歌的时间觉得也挺很长很长啊，他的印象很深很深，觉得军训时候的疲劳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呀。 也拜这场雨所赐，让您一下回忆起了自己学生时代的美好时光哈。用户5334说了，下雨天我期待下一秒可以出现美丽的彩虹。天马行空呢也说，我期待下一秒继续睡。下雨嘛，就特别适合睡觉，下雨天和睡觉是最配的。 当然这边还有很多关于下雨天适合发到朋友圈的文案，也给您找到了很多。您发文案的时候一定要配相关的图片啊！我是觉得啊，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在下雨天这么好的氛围当中，如果您不发一个有别致风味的朋友圈，那绝对是浪费了这样的一个天气。 那你给大家提提意见吧，说个主意。 好，给大家说几句我认为不错的啊。你只需要打开窗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呀。 的确是，的确是。你今天发了吗？你的朋友圈今天发跟下雨有关的内容了吗？ 下节目一定会发 啊， 我原创一条，对， 自己没带伞的事儿啊。如果因为这个下雨天您也是发了朋友圈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晒一晒啊，今天您的朋友圈里边都发什么内容和下雨有关的。 还有一条我觉得也不错的啊，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大家理解一下，这句话很有深意的呀，仿佛你穿过了暴风雨，能够承受住这样的考验，你确实在个人的意志品质上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啊。 励志的，励志的，也有这个心灵鸡汤的啊，还挺多的。 这边还有朋友说了，雨下过之后的屋檐，猫坐在路边不说话就可以很甜。这个说的也是下雨的这样一种甜甜的氛围。所以雨千万别下太大了。 对，太大，大暴雨给人的感觉就是会让每一个人都变得特别的狼狈。但是下点小雨嘛，小雨怡情嘛。我来个毒鸡汤的吧。下雨天就适合在家睡觉，晴天就适合出门走走，漫长岁月居然没有一天适合上班。还真是这样哈。 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今天话题下雨天你期待下一秒怎么样期待下一秒公司打电话说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或者今天迟到的人都不算 啊，不用打卡了， 对， 啊， 白日梦啊， 对，你想太多。 树望之辉他很有文采啊，写到了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应该不是您写的吧？ 树望之辉他是文学的搬运工。 还有一些土味情话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人说这个啊，发朋友圈说你不要淋到雨啦，不然你会可爱到发芽。哎呦天哪！ 但是得洗澡，不洗澡会发霉的。 哎呦喂，你可真是扭转气场的这个 话题终结者。 嗯，宋彦君说铜锅涮肉这雨天啊最应景了。 铜锅涮肉，或者是烧烤， 哎， 就是热乎点的东西呗，是吧？ 对，还有说这个雨停了就可以看见彩虹了，但我觉得像今天这个情况，恐怕雨停了，天也黑了。 嗯，这边小太阳他说了，最近是不是太阳在休年假呀？ 嗯，太阳这个休的假呢不太多，所以他想休息，我们就成全他，让他歇一天吧。 嗯。毕竟在古代的时候太阳太累了，当时有后羿啊，后羿射日，射下来所有的这个其他太阳都给射下来了。你说当时后羿要不给都射下来多好，让他们轮流值班，好像这个世界上的阴雨天就会少很多吧。 那万一要是赶上那种特别爱上班的，恨不得天天都来，这天上好多个太阳也不行啊，大家都得受罪了 啊，还得安排好啊。 对，得要找个排班的。 啊，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也是写到，每次雨天收伞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是个魔法师，能够抖落满地的星光一般啊！ 哎呀，好浪漫啊！是谁想的词儿啊？ 哎，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爱好啊。我本人就是回家你收伞了，你不是得把这水都给 抖一抖？ 对，你喜欢怎么抖？夏萌？ 我喜欢往身后甩一下。 啊，你就甩一甩。 嗯。 啊，我喜欢像这位朋友说的，像魔法师一样转一圈， 转那个伞。 对， 背包客东子还说呢，说我一会儿啊，我就排一茬啤酒，热汤面，握俩蛋，然后呢，我就听你们的节目。哎呦喂，这下雨天喝热汤面最配，我觉得也是。晚上得吃点热乎的，今天哈。 对，啊，晚上好好来补一补。而且大家现在很多朋友都是下班堵在路上了。有的如果您是坐地铁的朋友，可能现在这个点儿也会比较的堵啊，尤其是下雨天，大家脱下了雨衣或者把雨伞拿下来之后，难免会有这个潮湿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千万尽量少的碰到周围的人。 哎，你这个想法真的特别的贴心哈。下雨天的时候总是会遇到一些湿漉漉的东西，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太责怪别人了，同时自己也小心自己的这个雨伞啊雨衣啊是不是会妨碍到别人啊，好贴心啊。 大哥爱吃火锅，他说了，这个晚高峰地铁，首先能不能挤上去还是一回事儿呢？ 哦，是，今天坐地铁的人特别多，康乐就是因为没带伞坐了地铁。 啊，总之大家不管您晚高峰通过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在回家的路上，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跟我们一起保持快乐的心情。 嗯， 啊，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下雨天，大家期待下一秒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是，那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会去和大家关注社会上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稍后呢，在节目里边哈，我们将着重跟大家说一说疫情防控的事。除此之外，一些社会新闻啊、体育新闻也会充斥在我们今天5点到7点晚高峰的2个小时时间段里边。 没错，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夏萌、康乐进行话题上的沟通交流。我们今天话题只有一个：下雨天，你期待下一秒怎么样？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资讯的相关部分。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道，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19亿剂次。权威专家表示，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疫苗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 也来看一看咱们北京的情况。截止到今天凌晨0点呢，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815.74万剂次，其中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了60.26万剂次，累计接种了1991.06万人，其中呢1836.04万人完成了全程的接种，全市18岁以及以上常住人口的全程的接种率也达到了94.02%。 另外，记者今天从海淀区疫苗接种专班了解到， 预计有11万余名12到17岁的学生参加第二批的疫苗接种，接种点位是分布在全区的103所学校。下一步，为了更好完成第二批次的接种工作，海淀区将会总结第一批次接种工作的这个经验基础之上，不断丰富完善工作方案，坚持为学生提供最便捷、最安全的接种环境，保障接种工作顺利进行，共筑青少年的防疫安全屏障。 那关注完北京之后，再来看一看其他城市的防疫情况。今天，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自8月19号起，也就是今天开始，江宁区路口街道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该街道将继续实施7天过渡期管理。另外呢，从明天开始，南京市将逐步恢复室内公共交通和道路客运的能力。那这也就意味着呢，自7月21号以来，南京首次没有中高风险地区，南京全市域转为低风险地区。 另外，江苏扬州今天再次开展重点地区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案在温哥华当地时间8月18号结束全部审理，法官没有立即宣布判决结果，法官是定在10月21号再度召开听证会，届时可能会公布最终的裁决时间。主审法官作出裁决之后，控辩双方均有机会进行上诉，如果法官作出引渡的判决，案件将会交由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决定是否签署移交令。孟晚舟已被加拿大政府扣押900多天，中方多次要求加方立即释放孟晚舟，但是加方并未同意。 我们关注城市的建设问题，永定河将在2021年全面实现通水目标。据了解呢，截止到16号，共20公里的断流河道全部疏挖完工，提前完成了全线通水工程的建设任务。那目前永定河全流域河道已经贯通，为全线通水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近日，田村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设冬奥沿线户外广告设施专项治理相关行动，重点对富士路两侧违规设置的落地式大型广告设施、电子显示屏、广告灯箱进行有序拆除，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以良好的环境面貌迎接冬奥会，营造视觉清朗、规范有序的空间环境，打造辖区之内的风景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创产品。最近呢，颐和园听礼馆推出了皇家贡品有机山茶油系列联名粮油产品。那作为颐和园听礼馆首次推出的宫廷膳食粮油文创产品，将传统的宫廷膳食药膳膳食送入到寻常百姓家。这个颐和园听礼馆啊，相信很多朋友呢也都比较了解了。它始建于乾隆年间，曾经是清朝帝后在颐和园听戏呀、宴饮的一个场所，以宫廷风味的菜肴、宫廷御膳、宫廷寿膳和宫廷滋补药膳闻名于世。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听礼馆接待了2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要人士，其中颐和园听礼馆寿膳制作技艺还被列入到了北京市第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 而据报道，为了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进一步改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停放秩序，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的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就本市部分区域设置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禁止停放区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本市道路范围内，特别是环路的主路、辅路含桥区，除按照规定设置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区之外，原则上均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禁止停放区域。另外，第二点，首都功能核心区的16个重点区域，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等的全路段，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禁止停放区域。 还有就是北京呢，将在禁止停放区域相关路段设置非常明显的标志牌，在租车 APP 上呢也会去显示禁止停放的区域。另外一点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相关部门呢也将针对禁停区域内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违规停放进行查处。 另外，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 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在“十四五”期间稳步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向农村供水保障转变，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全国农村自来水的普及率2025年将会达到88%，2035年基本实现农村供水现代化。 嗯，一段社会新闻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把目光转向体育这边，尤其要聊一聊咱们北京国安队的梯队情况。之前呢，由于疫情滞留乌兹别克斯坦的北京国安 U21 梯队，从今天开始呢，分批次陆续回国了。从6月18号出征亚冠赛场到现在哈，这支年轻的球队呢，已经离家2个月了。由于今年亚冠小组赛和中超第一阶段的赛程冲突，国安以 U21 梯队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了亚冠小组赛。那随着7月11号小组赛收官，0-4不敌川崎前锋，国安青年军呢以1平5负的成绩结束了亚冠之旅。虽然说成绩不太好，但是这支平均年纪20.9岁的球队，首场比赛就完成了进一球拿一分的目标。在完成赛事即将回国之前呢，队内的个别球员和工作人员核酸检测呈阳性，意外感染人员呢是需要就地治疗的，球队也必须就地隔离。虽然说意外感染人员在治疗之后呢很快就痊愈了，但7月中旬乌兹别克斯坦往返中国的航班一度是出现了熔断，因此球队呢只能在塔什干等待航班的恢复。那这个期间呢，球队也是按照疫情防疫的要求接受过多次的核酸和抗体的检测。今天第一批回国人员呢已经出发了，这支在境外滞留了2个月的球队终于是踏上了回家的旅程。按照疫情的政策要求啊，他们回国之后呢还需要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而昨天中国足协向北京国安俱乐部开出罚单，对中超第八轮补赛的违规行为做了通报批评。8月15号国安4-2战胜申花的第八轮补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国安队未按规定时间离开休息室进入到比赛场地，影响了正常的竞赛运行秩序。对此足协依据相关规定对国安俱乐部予以通报批评。 今天被通报批评或者说啊遭遇到了这个因为自己不当言论而被罚的还有谢辉。中甲球队南通之云今天就发公告表示，俱乐部主教练谢辉在私人聚会场合酒后发表了错误言论，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经俱乐部的研究决定，即日起呢暂停他主教练的职务。谢辉今天呢是通过社交媒体也向他在这个酒后言语当中提及的单位，有成都荣城、上海申花、上海海港、南通之云都表示了深切的道歉。 另外，今天上午10点，14运会比赛的门票正式开始面向公众销售了。根据14运会的票务政策，观众在购票及观赛之前需要遵循以下规定，那就是至少在观看比赛前8小时，在微信小程序提前实名注册陕西全运通平台，扫描观赛票的票务二维码进行实名绑定，并在观赛当天进行健康打卡。在开赛之前72小时之内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建议入场时携带核酸检测的证明。适龄人员需在观赛之前14天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当场有效的门票进行入场，按照指定的座位或区域进行就座。外地观众要及时关注赛区的疫情防控相关政策。第14届全运会将会在9月15号到27号在陕西省来举行。好的，这一部分的资讯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下雨天， 您期待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呢？ 风吹麦浪， 果然有浪漫的事情发生了啊！我们俩看到一块儿去了，和自己心爱的人去吃火锅，好浪漫。 或者在下雨天下一秒，某一位姑娘恰好在这个雨滴的穿透当中看到了回眸的你， 回眸的你吧，是， 然后你们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块儿去吃火锅了。 这是你今天晚上下班想做的事儿吧？ 注意千万别 AA 制啊。 对，一定要由其中一方买单，最好是男方， 最好是女方， 女方也行， 好吧。我太小气了。 哎呀，不是不是，你会过日子。 这边还有朋友 大白兔奶糖说了，下雨的时候空气都是清新的，但是我觉得下雨了是不晾衣服不容易干啊。哎呦，我昨天刚洗的衣服刚晾上，怎么办啊？ 你没回家收衣服呀？下雨了要收衣服的呀，这习俗啊。 我也不是大话西游里的唐僧。 这你晾外边了是吗？ 好像有一部分是在外边。 天 哪，怎么办呢？ 回去甩干。 哎，还好今天的温度降低了，似乎夏天穿的衣服也不是这么的迫切了。今天我看夏萌你都穿上了长袖的衣服了。 我昨天我也套上了呀，就是因为我晚上回家骑车特别冷，所以我得一直都穿的要比你要多点儿。 是，所以在这里温馨的提示各位，这几天连续的下雨，温度肯定会有一定的下降。大家这个在衣物方面应该准备一些秋天的稍微长袖一点的，厚一点的要准备 准备。 准备 个长袖吧，强森盯着你，他说下雨天有雨水，下一秒决定健身房运动去。所以这个强森就是巨石强森喽，他在盯着你，盯着你，催着你去健身房。 他应该是巨石强森的粉丝 啊， 好像也是健身的爱好者， 就把自己练得就像巨石强森一样的有块儿。 对， 嗯， 好的，受到了您的鼓励，我今天下班之后 不吃火锅了， 不吃了，我决定下一秒去健身房。 你先别着急， 洗个澡， 一会儿看一看大家还有什么想法，没准你又跟着墙头草了。 这边思雨他说了，现在好像确实比较流行 AA 制的付款的方式啊。 你同意吗？你喜欢这种方法吗？ 我不介意， 反正我不太喜欢 啊。对，我觉得男生大方一点啊，是吧？ 就是比如说我跟女生出去吃饭，我也不太喜欢 AA 制，可以这顿我来，下顿你来吗？ 除非俩人就吃一顿。 那我觉得也更别 AA 制了，反正就这么一顿了。 是， 咱的友情就是这一顿饭钱 啊。总之大家不能总把小聪明用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你的小聪明会失了大格局的。 这提示的好。还有朋友在关注国安的年轻的这些球员们哈，唯有战斗说，哎呀，航班熔断了，早说呀，组织一下我这老奥拓车友去接他们呀。那我觉得您开到那儿再准备能接上他们，可能他们这会儿也能登上恢复的航班回来了。 是，另外说到这个车的事儿，下雨天有的朋友总是跟我抱怨一件事儿。每到下雨天他总是刚刚洗完车。 好像有这样的哈。 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天气预报里边会详细的去说一下洗车指数。就是提醒大家这个，要不您这两天别去洗车了。但有些人他就是有这个洗车强迫症，总愿意去洗。 所以这种朋友是不是他也叫雨神呢？ 只要一洗车啊， 对啊， 下雨 就跟那谁，只要一开演唱会 就下雨啊，那真的是 萧敬腾是吧？ 七七八九还说呢，我马上就把花盆都搬出去，让雨水浇一下， 啊， 花也要感受一下雨水从天而降的温柔啊！ 啊， 被这么一说还挺浪漫的哈。 是啊。有没有朋友想说赶紧把自己家养的猫和狗让它出去？ 那我觉得就不是浪漫了，就要被批判了， 那是虐待动物了。 对呀， 是。 有朋友问今天题目是什么 啊？这是Cherish 是 啊，我们聊的是下雨天您期待下一秒点点点会发生什么呢？ 下一秒天上不下雨了。 出彩虹了哈。 也不出彩虹，掉馅饼多好啊。 哎呦哎， 我还没吃饭呢。 是，行，那你现在出去张着嘴等着。 南极说了，要不然吃顿霸王餐吧，下雨天 那个代价太大，万一被打出来呢。 是啊，关键您吃的那个餐啊，如果这个人均只花20块钱的， 对， 您挨一顿打也不值当啊。 不值当的。 是， 就算人均200-2000，我觉得这也不值当吧。 也不值当， 上趟医院。 是， 这还了得 啊！除非您对自己的长相实在是没自信了，说这个打完之后相当于 我票票全， 对，相当于整容了，那是另说。 面目全非脚。 啊，这边有朋友说非常喜欢我们这种闲聊的方式，听着很感觉很真实，感觉真好啊，尤其是在这样的下雨天，大家都是堵在路上的，有的坐地铁还挺挤的。欢迎在晚高峰5点到7点在金戈铁马听夏蒙康乐跟你聊一聊当天最火爆的话题。那今天最火爆的话题肯定是下雨的事儿了，我们就聊一聊下雨天您希望下一秒怎么怎么着。第一时段先给您进行到这里，一会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聊哦， 一会儿见。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个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上的5点36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希望今天这个雨天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在晚间5点到7点的时间段里边呢，康乐和夏萌都会陪伴大家，和您一块聊聊天。 咱们今天主要聊一个话题，下雨的时候您希望下一秒怎么怎么着。 是刚刚我们在节目上一时段呢，有朋友说趁着下雨天哈，下一秒呢我就把家里边的花盆拿出去淋淋雨，也让花去感受一下老天爷的馈赠哈。 是啊，不是野生的花，他们确实平时只能是我们浇点水啊。这个跟老天爷下雨给的这个滋润那是没法比呀。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小猫小狗啊，要去多接一接地气儿。多去在这个土地上泥巴地上去走一走，对身体也好。思雨就说说这个小猫小狗就特别的聪明哈，下雨天也不喜欢淋雨啊。 大门说了，哎呦，本来讨厌下雨的天空，直到听见有人说爱我。 谁说了？谁？ 这是周杰伦说的，这是一首歌词啊。本来讨厌下雨的天空，直到听见有人说爱我。 我以为咱们的听众微信平台里边有谁和谁告白了呢？ 应该不少告白的，今天 都偷偷的。 哎，大家 知道 是啊，大家不觉得在下雨天的时候 很 适合谈点跟感情有关的事吗？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那种很温柔的哈。然后呢，趁着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天公作美，告白的话也会事半功倍吧， 增加一些成功率。 哎， 大家想象一下，外边湿湿漉漉的啊，您的感情其实也是一个黏黏糊糊的状态比较好啊。 想要告白的麻溜儿赶紧哈，趁着今天下雨。 另外还有朋友说了，这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感觉的。下雨天不爱雨，他说。人爱上的不是雨，而是看着雨滴落下的瞬间，将心事一点点地融入在雨中，融入的不仅是雨，是一点开心，也是一种伤感。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是有点太伤感了。 我理解的是，好像仿佛某一种共情吧。它会跟 大自然的一种这个下雨，比如说刮风啊等等的，会有一种共情，认为下雨就会带走他身上的某一种负面的情绪。 嗯， 我觉得您如果是按照这个方向去思考的话，有助于心理健康，那是 OK 的 啊。嘿，我看到有一个这个段子啊，说我在滂沱大雨中绝望，而你撑着伞向我走来，这个画面感还挺强烈的。 撑着油纸伞 啊，雨巷， 雨巷是吧？ 来告白了 啊！硕望也说了，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 情深深雨蒙蒙， 烟雨中。 今天也适合听这歌。 是，所以下雨天真的是容易让人的感情变得非常的丰富。 哎，别说这和雨有关的歌还真挺多的哈，这情深深雨蒙蒙。我记得有首老歌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来两句啊。 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云在上面，嗯哒哒哒。 我要去向哪里？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 吹呀吹，吹过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联系。 是的，但是你说和雨有关的这个歌吧，大多数还都挺伤感的，想找一首欢快的还不太容易呢。 哎，说起欢快的，这一首《告白气球》，我觉得如果您在下雨天举着这个气球向您喜欢的男生或女生去告白的话， 准成功， 成功率提升好多呀。 去吧，我们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 你说你有点难追，但我就真要面对，不需要太贵，只要香甜的桌面，慢的气味，不害怕掉在一切，有人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 啊，所以希望在雨天大家不要有一种忧郁的情绪。 嗯， 像这个告白气球这种情绪我觉得很棒。 雨天我觉得反正我现在不太会有忧郁的情绪了，上学那会儿可能有。 上学那会儿还是文艺青年， 啊，对，现在还好。现在我就想着晚上我回家吃点啥，可以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 好，好多朋友现在可能在堵在路上啊，或者在挤地铁，收听的节目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女主持夏萌和男主持康乐两个小时都陪着各位哦。 是的， 从晚高峰的5点钟开始，我们节目到7点，今天要聊一聊下雨天，您期待下一秒怎么着啊？ 啊，小小强说：“哈哈，新人请多关照。”小小强，我记得你不是新人啦，是很少来我们晚间吧？ 小强，小而强大呀！ 小小强。加了啊！ 你说你有点狼狈，向我捉弄着日对。礼物不需要太贵，很有浪漫的余味，很有浪漫的余味，不害怕掉在一起，有了你就很热情期的。亲爱的，爱上你整个年纪， 看到秀才遇到兵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嗯， 他说我喜欢你就像下雨，你没看见我，而我没看雨。 那到底谁看了谁啊？给我解释解释啊。 我再给大家读一遍。我喜欢你就像下雨，你没看我，我没看雨。 啊，我知道，就是女孩看雨呢，男孩看了女孩，是这意思吧？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啊。 不是，康乐，你怎么还没对象呢？ 谁说没有？ 暴露了啊，这么浪漫，啊，这么能说。 李大本是说了， 嗯，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啊，这是我们第一时段 的 歌曲 啊, 刚 刚的歌啊，他自己用文字唱了一遍。 但是我觉得希望大家下雨天的时候不要堵心，你是一个融洽的过程，下雨你要享受这样的过程。 嗯， 括号别学我，别学我没带雨伞啊。 不是，你也可以淋着雨走回家，淋着雨靠近你。 是啊，下雨要下蒙，要不我下雨去了。 你说 要不然你雨衣借我一下，我把雨伞借给你，咱俩换一下吧。 我那雨衣你穿不下，我小号了。 没事，你多大鞋我多大脚。6645他说了一个形容词很适合今天哦， 嗯， 雨露均沾呐。 啊，适合今天的天气。是的 啊，更适合我们以前看这个宫廷剧，经常有一些这个妃子就抱怨了，说 妃子什么叫妃子 啊， 妃子 一骑红尘妃子笑，是总有这妃子妃子抱怨说皇上啊，哎不对，声不对啊，这 不是，你别说了， 皇上啊， 画面感太强了， 您得做到雨露均沾呢。好吧， 好像是，我考虑考虑哈。 这个今天正好下大暴雨，你出去淋一会儿吧。 小小强说，因为下班我都是骑行，所以听收音机这里来的少，今天下雨骑不了了。骑行的时候不是也是能戴耳机听吗？我下班的时候就能看见路上有很多骑行的朋友，装备都特别的专业，骑得也很快。 提醒各位一下啊， 想提醒大家，无论下不下雨啊，骑车的时候都要注意安全， 千万别抢那几秒。 嗯， 啊，尤其下雨天，路上一些快递小哥，这个外卖小哥骑的都挺快的， 嗯， 啊，别跟人家抢。哎呦，这位朋友说的不是特别甜蜜的话呀？ 啊，说啥了？ 咱俩是不是看的是同一条？ 哪条啊？ 我看着这条，说雨是天上下的。试试渣男发的，那为什么雨老是淋我这种老实人呢？ 哎呀，这是你的心声吗？ 这是某一位朋友的。 你是发誓的那个还是淋雨的那个？ 我是，别暴露隐私了。 不能再说太多了今天。 好，大家继续在听听 FM， 在微博微信跟夏萌康乐进行话题的讨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话题，聊一聊雨一直下着，您期待下一秒怎么怎么着啊。 嗯， 接下来给大家继续进入一段资讯部分哦。眼 睛再说我愿意， 好，我们来关注降雨的情况。昨天晚间，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专门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切实做好即将到来的三轮强降雨的过程防范应对工作。另外，七月以来，南京、扬州、郑州和金门等地相继爆发了聚集性的疫情，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涉及十多个省份。在疫情发生和处置过程当中，各别地方和部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履职不力，失职失责。那么根据记者的梳理发现，截止到目前，全国已经有近百名党员干部被追责问责。 8月18号晚上，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微博发文称，我国采取的抗疫策略是目前最适合我们自己的策略。另外，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的吹风会也是继续谈到了关于这个网约车的相关的问题。其中，交通运输部的运输服务司负责人李华强介绍到，针对个别网约车平台抽成高、随意调价、诱使驾驶员超时劳动等等的相关问题，交通运输部将会结合网约车行业的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指导意见各项举措落地实施， 切实保障网约车驾驶员等群体的劳动权益。 我们继续来关注孟晚舟的引渡案。当地时间8月18号下午，孟晚舟引渡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审理全部结束，法官没有立即宣布判决结果，法官决定10月21号举行会议，商定宣布判决结果的日期。 而阿富汗总统加尼否认携巨款逃离等指控，他说支持阿前政府官员与塔利班进行谈判。他在18号还表示，目前身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支持塔利班与阿前政府官员举行谈判。 根据当地媒体的消息显示，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爆发了反塔利班的抗议活动。当地人士表示呢，塔利班士兵在朝会当中向人群开枪，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那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的阿富汗政策被指惨败。路透社和当地的一些集团17号发布了联合民调的结果，显示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下滑了7个百分点，现在来到了46%，跌至他一个月上台以来的最低。拜登16号就阿富汗局势表态，重申撤军决定的正确性，将乱局归咎于阿富汗政府、阿政府军和自己的前任特朗普。 8月18号，中甲球队男童志云的主教练前国脚谢辉在酒后发布的一系列针对其他球队的言论的视频在网络上发酵，尤其是他说上海海港夺冠花了120亿、某某球队不懂球等论调引起了球迷的热议。随后谢辉在社交平台上向言论当中涉及的几家俱乐部，成都蓉城、上海申花、还有上海海港以及男童志云致歉，并保留对曝光者法律诉讼的权利。而男童志云也发表了公告称，谢辉在私人聚会场合酒后发表了错误言论，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经俱乐部董事会的研究决定，即日起暂停谢辉的主教练职务。 我们继续关注国际体坛。在宣布退役之后呢，水谷隼已经正式进军娱乐圈，他成为了综艺大咖。那乒乓球方面呢，日本当地媒体认为他是乒坛的第一人，在奥运赛场上拿到了金牌、银牌以及铜牌，是一位全满贯的球员。个人方面，据说水谷隼的情商也非常高，颇受当地娱乐圈的欢迎。 日本媒体这么喜欢水谷隼啊，说他是乒坛第一人。 他们这么说就说呗。 我也送他3个字，多损呐、 人家不说了吗，拿到了金牌、银牌和铜牌，这就这样的成绩就叫全满贯了，可见他们这个夸人的本事还是厉害的。 另外关注一下中国男足，在8月18号在上海展开新一期的集训，备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面对澳大利亚、日本、沙特、阿曼和越南这5个小组赛对手，国足真的是毫无胜算吗？那么国足又有哪些优势呢？ 国足有优势啊，第一优势就是咱们有规划球员呢。尽管中国足球启动了规划球员，尤其是这个非血缘规划，至今呢还有一些争议啊，包括同组对手这个越南，有的时候呢在他们的媒体当中也不忘去说我们几句，但必须要看到哈，在中国足球整体实力下滑的背景之下，规划球员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迅速啊来提升咱们的战斗力。那这次训练当中，李铁召入了4名规划球员，分别是艾克森、蒋光太、还有阿兰以及洛国富。4名规划国脚当中呢，有中国血统的蒋光太位置是最稳固的，而作为中后卫，他的身体素质出色，爆发力强，和张琳芃在恒大就有配合默契的潜力。此前对阵叙利亚，蒋光太也暴露后场略粘球的瑕疵，但他依然是国足阵中最强的后卫，大大提升国足中路的防守能力。前锋线上，埃尔克森在中超第一阶段14场比赛打入11球，竞技状态非常好。阿兰呢是一名强典型的前锋，在国足或许可以扮演骑兵的角色。洛国富之前因为身体发福差点就被放弃了，减肥成功之后呢改打了后腰，他现在展现出来的就是攻守兼备的特点。国足这一次召入洛国富，也会让他去扮演铁腰的角色。 那么谈到国足的第二大优势，就是联赛让路，一心一用。为了让中国国家队安心备战12强赛，中超联赛直接是马放南山3个月。如此联赛为国家队的让路也是很罕见的，而具体效果如何有待时间的考验。但是中国足协为国足征战做足了功课，提供的保障也是相当的多，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 信心有的时候啊比黄金还要宝贵。要单论综合实力来说呢，国足肯定不如日本啊、澳大利亚包括沙特和阿曼。但是呢在这种时候啊，团队的凝聚力往往是一支球队能够发挥出好成绩的一种加成。李铁和国脚们众志成城，为了冲击世界杯同一个梦想而战，这是国足变亮的所在。 啊，盘点了三大国足的优势，我再补一个优势，就是国足曾经失败的很多，所以我们有很多失败的经验哟。 失败乃成功之母嘛。那我们总结那么多经验，也该用在这次十二强赛上了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哈，这个还有一个优势可以去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后勤保障团队之庞大，也给国脚们提供了这个不用操太多心在自己衣食住行包括训练方面。 对，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有这么多的优势了，大家还是给中国男足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吧， 有点信心吧。 好，再为大家来点生活的小百科。为什么用酒精涂抹伤口会疼呢？啊，受伤之后大家喜欢往伤口上涂一些酒精，但是会出现灼烧感啊。研究证明这个过程与位于皮肤的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VRE 受体有关，该受体的作用是高温预警，也就是当身体暴露在高温之下会产生灼烧感，使大脑意识到周围过热。酒精会降低 VRE 受体的这个阈值温度，相关文献显示该受体的阈值温度可由约42度降低到约34度，降幅接近10度。 再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什么叫无效上班您知道吗？就是辛辛苦苦上班累了一整天，结果打开股票或者基金一看，发现赔的比工资还多，我这一天的班啊算是白上了。要这么说的话，我白上了好多个班了。 该上还得上啊。 对呀，不然的话我那窟窿怎么也补不回来了。 是啊，不连这伙食费都挣不出来怎么办 以前吧就觉得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现在我觉得我可能理财理太多了啊，他有点不太待见我了。 好，我们再次回到今天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今天就一个话题，关注在下雨天，您期待下一秒怎么怎么着？ 怎么怎么着？ 这边有朋友，谈到的，我是熟墨说啊，继续下， 可以，这可以有。615说。康乐音乐才能很棒，建议可以加盟我们隔壁那屋。为什么呀？我们1025难道就不能有这个音乐才能棒棒哒的主持人吗？ 梅西才能很好，建议加盟中超。 康乐，你表个态吧。 这个是不搭嘎的事儿啊。 啊，好，就算你的表态了。 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夏萌你也炒股啊？刚才你提到了。 不是炒股，就是看一看基金吧。不是最近这个不太好吗？ 所以 有机会我们可以深聊哈。 是，今天聊下雨，希望雨过天晴啊。如果你的基金啊、股票啊不是特别好的话，经过了下雨天之后，总会有彩虹出来的。 希望是这样的。 其实人生总是这样嘛，有阴雨天就会有晴天。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尽管您有可能堵在路上，或者在下班的过程当中坐地铁也非常的拥堵，但是希望您堵车啊，或者堵在路上，但是心里不堵。您正在收听的是夏萌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我们一会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一会儿继续聊。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勇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们可能中国听众一说这个组合不熟啊，但是一旦说起这首歌曲 Rhythm of the Rain， 也就是雨中的旋律的时候啊，很多人真的是都非常的熟识。 嗯，这首歌哈，它1963年就已经上榜了，1963年啊，可能比很多人的这个年纪都要大了，但是当年呢只获得第3的成绩。嗯，不过这个旋律呢是永远的印刻在了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不但翻唱的人是难以计数，更是平均每隔几年都会再流行一次。最近一次呢就是这个丹佛格伯在1990年推出的一个版本了，当然了还有一个叫 Jason 的哈，在1990年8月翻唱的版本呢也是非常的有名气。而在咱们国家呢，它被翻译成国语歌曲《雨中的旋律》，同样也是最近30多年以来，都非常受欢迎的。时不常的，只要一下雨哈，就会被翻出来听一遍。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i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哎呀，我说实话，真想一直听这个歌，就不说话了，好像所有的情绪都融在这个歌里了。 我也想这样，可能听众不想吧，大家不想吧。啊，我是曼联，说这广告我都看过。是的，有一群年轻人在雨中相互打着招呼，呼朋引伴的笑着走着。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一双筷子说了，你不要淋到雨了，不然你会可爱到发芽。哎呦， 土味情话。 还有朋友，这个是手机天使说了，每一次听雨都是在与自己和解。哎呦， 你这跟自己有多大的仇啊？ 先不用跟自己和解了，咱们先是这个堵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先再脑补一下我们这首旋律的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画面啊。夏萌，你说的很好，一种绿色的感觉 是吧？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绿油油的外边， 哎，很清爽。 啊，当然除了帽子别是绿色的，其他都可以啊。 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总得来点绿吧。 这是环保的绿啊。啊，还有朋友提起了天气的事儿啊。 Uh-huh. 思雨说了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要穿棉袄了、穿棉的了。 哦，对，刚刚我还看有人说这个秋裤是不是都能穿上了。哎，有人说早了啊，说这会儿穿秋裤也太早了。但是我觉得你要到了入夜之后，如果骑摩托车呀，或者在外边骑车快速的话，你穿秋裤还真不早。 突然说起穿秋裤事，我想起来我当年特别猛的一件事了。2013年 大冬天光腿出来了 啊。没那么猛、沈阳全运会 啊哈、 大概9月底，沈阳已经非常冷了。 哎，沈阳全运会的时候你在沈阳是吗？ 我们当时全部都去沈阳了。 哇，我在大连。 啊，你去大连了？对，我去沈阳了。 难怪我是对你没印象呢。 啊，我们大部队都去沈阳了，当时报道团队，结果我非常猛，火力真强，小伙火力壮啊。啊，当天沈阳下着暴雨，去那天在大巴车里我发现了。只有我一人穿短裤，而且，您猜怎么着？ 怎么着？有人给你递上了一条秋裤， 并没有。我箱子里还一条长裤都没带。 天哪！孩子，长点心吧。 是，海燕儿，你也长点心吧。 你说这个光腿的事儿吧，其实你的那些光辉事迹和很多女生比起来，真不算什么的。 哎呀。 大冬天光腿的女生多了去了。 哎，这不是你哄那屋愿意说女生冬天光腿、 对，还有那屋 啊 大冬天光腿太多了，他们都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和强硬的膝盖骨。 那我就总有一个疑问了、不怕风湿炎吗？ 就是 年轻的时候不觉得的，我之后就那个了呗。 不怕老寒腿吗？ 哎呀，所以说你这是老年人的想法 啊。所以只要风度而不要了温度。 对， 夏萌，我觉得你这个 虽然我也不行，我也不行，我现在马上我恨不得秋裤都套上了。 啊，虽然像你颜值这么高的人，但是也得注意点养生啊，平时是吧？ 我非常注意呢，你没看我天天就是枸杞泡茶，保温杯里泡枸杞。 啊， 嗯， 那你那个泡枸杞那个水是什么水？ 矿泉水啊。 啊，没用这个天上下的雨的水，然后经过了这个放置7749天，再经过过滤。啊，所谓饮天之水来补身。 我那可是这个早上起来采的树叶上的花露 啊，花露水 啊，对 啊，那您比慈禧太后还讲究呢。 还行吧 啊，我还以为这个 听不下去了， 我还以为这是那个看哪吒那个动画片里边不说吗？啊，那个谁，某大师说。我要引天雷下凡来治这哪吒 啊！这天上拴根铁链呗，引下来。 对啊。啊，还有朋友这边是，克里斯多夫说了啊， 雷夫多克。 那咱俩看的不是一个人啊！克里斯多夫这边也说了啊，他想起一个诗句来， 嗯， 啊，这个好像叫“大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此不复还。”是吧？还好像真有这一句话。 是，可是这个咱现在下这雨吧，也不能叫大暴雨，就是淅淅沥沥的下了一整天。 现在是8月份， 嗯， 你一说淅淅沥沥的雨，我想起一首歌来， 嗯，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三月份有那么勤吗？下的？ 三月，那这个换算到公历的话，应该是4月份了吧？ 啊，关键这得看在哪儿。 嗯， 叫塔克拉玛干，火焰山。 这要是4月份，在江南地区就是下雨下的很多呀。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嘛。 是，啊，白娘子这住的 撑着伞就开始寻找这个转世之后的许仙了。 对呀，啊， 嗯， 所以说白娘子曾经住过的区域应该这个雨下的比较多。 嗯， 啊，另外这个林黛玉曾经住过的区域 下的雨也 金陵附近是吧， 嗯， 下的雨比较多，因为她总爱掉眼泪呀。 嗯，北京五号线说那年8月份去哈尔滨跑马拉松，下点雨给我给冻的哟。哎呦，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还有勋章呢 啊，完赛的奖牌。 是，但是去7、8月份，一个是去东北会觉得非常凉爽，比如哈尔滨啊，这些城市非常舒服， 嗯， 还有一个给您推荐的，您去像是宁夏呀，青海呀，甘肃，都比我们这个像北京啊等等都要凉快很多啊。 你说夏天是吗？ 夏天， 嗯， 我当年是几年之前去环青海湖自行车赛，7月份那会儿去的啊，北京是巨热啊，当时空气那两年还不太好，然后我天天晒朋友圈，同事们都非常的羡慕嫉妒 哦。我就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把你拉黑的，就从那会儿 啊，前两天才给我恢复的是吧？ 对对对， 是啊，所以我这个发红包你没抢着啊。 哎呦喂，这我在乎吗？ 是你基金里砸好几亿的人呢是吧？ 我在乎吗？ 不在乎那几块钱呢。 早知道睡筛子这位朋友说，听说这天儿和心爱的姑娘吃火锅很配，现在呢却是跟路上堵成一锅粥配着呢。有，您这会儿是去接您心爱的姑娘了吧？去吃火锅， 关键得有那个姑娘愿意跟你一起吃啊。 人肯定有， 肯定有，肯定，而且好几个没准呢。 本来感情生活挺顺利的，被你这么一搅和 啊， 人今天晚上就想着怎么劝架了。 不是，我那意思是这位朋友肯定是一个这个专门做饮食节目的人，每天要跟不同的这个女主持人来拍节目 啊， 有可能是工作上的原因吧。 什么都不缺，就是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这个饭搭子。 是，又聊到 AA 制了。别 AA 制啊，就男同胞大气一点，多请请女同胞吃吃饭。 嗯 啊， 强森说你们俩相互拉黑的主持人。 并没有，其实并没有，刚才是节目效果啊，我们是， 嗯， 关系好着呢。 有视频直播吗？有啊，我们在这个微博平台当中就有视频直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就可以看见我们现在实时的直播了。 嗯，华北小新他说了，刚才说的这个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下个不停，他说这是有可能是其他的地区产生的，确实是不同地方的这个下雨很难有的地方。刚才我有句话没说完，在《西游记》里边。火焰山、吐鲁番，那想要下雨，在那个小说里啊，那必须得是，这个铁扇公主扇芭蕉扇才能下雨。 对，后来不是下了一场大雨吗？ 对呀、啊。 嗯，荣成斋说，一天的秋雨带走燥热的心。是，哎，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还说呢，这雨一下吧，你就一下就感觉夏天真的过去了，秋天来了。 一阵秋雨一阵凉啊。 嗯，是时候要把。秋衣秋裤翻出来了。 另外这边还看到了靓女哈，她说了，进入社会之后喜欢下雨天，因为下雨天能够完全包容我所有的烦恼和想法。这怎么理解这句话呀、 嗯、 是不是说下雨天您可以啊朝着户外大喊一声，然后您的这个烦恼随之倾泻而去， 就跟海山似的哈， 而且还可以由下雨声把您这个掩盖住了，是吧？ 那得下多大的雨啊！ 是，别把邻居吓着了。 嗯，我看到了一个还挺，哎呀，让人心疼的句子哈。 啊， 一个人撑伞的日子也一定要顺顺利利的。 哎呦， 心疼三秒钟，抱抱。 啊，所以说下雨天还总能让人有一种这个，缱绻的感觉，这个情感出来。 哎呦，这词用的真好，缱绻，缱绻星光。 尤其是你说这个雨要下一整宿咋办啊，夏萌？ 那就正好就睡呗，保证一夜好眠啊。 就像这首歌， 嗯， 我觉得很应景，来自周董的《雨下一整夜》，怎么办呢？ 画着你的模样，开着车马。转弯，不知要去哪个地方，鸟居的电视墙，到底有谁在看？白杨木影子被拉长，像我对你的思念。城市的小巷，雨下一整晚。 哎呀，雨下一整晚，好像淋湿的不只是路上的行人了，也淋湿了一颗寂寞的心。 阳光下的小狮子说，瞬间来了一首伤感的歌。哎呀，好好听啊。 荣成斋说了，下雨天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遐想，恋人喜欢去漫步，下班的人着急回家，闲暇的人喝茶饮酒。他说主持人忙着给大家唱歌，总之下雨是个好天气。 嗯，是不是好天气取决于你的心态喽。还有朋友说、 啊、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嗯，这个应该形容春雨更恰切吧。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啊、 嗯、 确实是形容春雨的。 嗯，还有强森盯着你还问咱俩呢，说咱俩早上七点能听咱俩的节目吗？哟，早上七点太早了，我们的节目是从每天晚间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的晚高峰的时间来陪伴大家。 对， 早上七点您可以跟我在梦中相遇啊。我那会儿都在呼呼呼的打，甜蜜的鼾声如雷呀、啊。啊 ，Becky 他说了，一个人打伞怎么不好了？俩人要么被淋到，要么会很累啊。啊，他说那个伞一般都很小。是啊， 打着遮阳伞吗？那种咖啡店门口放着的。 那您真的是太拉风了。 嗯。看到微博这边呢，有朋友在说有一首雨中的情歌就叫在雨中，也很好听 啊。我知道， 嗯， 而且我会唱， 你唱， 但是没有伴奏， 你就清唱吧。 我稍微找一下歌词行吗？我这歌词有点忘了。 哎呀，还有朋友说这康乐没有带雨伞怎么办？冻豆腐，这是一个歇后语吧？冻豆腐没法办。那就淋着回去吧， 那只能凉拌了，回家就变成落汤鸡了。 哎、这会儿是不是从我们看这个长安街上行人的状况啊，应该雨势渐小了。没准等我们七点晚高峰节目结束之后哈，我们的这个雨为了让康乐顺利回家，就会停一会儿呢。 哎，刚才有朋友说是在雨中是吧？ 嗯， 我给您找着了。您说的是汪峰那首还是这个姜育恒那首啊？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姜育恒吧。 啊，姜育恒这首我还真会唱，给您找着了，谁我看一看，谁点的来着？ 微博那边的 啊，微博。 嗯， 好，看一眼。 毛尾轻拂 啊，好，给您清唱几句啊，没有伴奏啊。嗯，夏萌你会唱吗？这歌 我都不知道歌词， 不知道是吧？ 看一眼，你先唱。 对，好，开始啊，在雨中，在雨中。我送过你 这歌啊， 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我离开你，有相聚也有分离，人生本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不知谁能躲得过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雨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凑巧了，这歌我还真会啊， 真好听， 曾经是我的100首必备歌曲，天天听的。您真点着了、 哎、太好听了啊！我觉得真的啊，哪天康乐拉个歌单得给你颁个奖什么的， 给我颁一个这什么中国歌手排行榜 中华小曲库。 好，咱们话题今天就来说一说，下雨的时候您期待下一秒怎么着怎么着呢？ 是的，微博和微信这会儿都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您在下雨天里边希望即将发生的都有哪些事儿呢？ 大家继续聊着，我们这边给大家进一组资讯啊。据北京市的相关的天气预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和市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未来的48小时之内，北京市的山区有发生坍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各位注意防范。 嗯，国际消息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孟晚舟引渡案。今天呢，这起案在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审理全部结束了，法官呢当时没有立即宣布判决结果，外界预判呢判决结果很有可能在加拿大今年的大选之后，也就是十月下旬或者之后再公布。那今天下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的例行记者会当中就指出，中方从一开始就强调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美国政府炮制这一事件绝不是出于什么法律的原因，真正的目的呢就是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阻挠中国的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也越来越多的人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今天早上的6:32，长征四号以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发射天绘二号02组卫星。天绘二号02组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科学事业研究、国土资源普查、地理信息测绘等相关任务。本次发射是长四队伍今年第9次发射，连同此前的任务，至此是取得了9连胜的佳绩啊。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社会消息。牛奶应该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饮用的一种饮品了。您身边是否会出现过这样的一种便利店，叫做低价牛奶便利店？什么10元三排酸奶，20块3瓶牛奶这样的促销活动哈。最近呢，有一些以薄利多销为特点的牛奶便利店是进入到了咱们北京市场，部分奶店呢也一度成为大家的打卡网红地标点。那在我们节目关注的其中的5家牛奶便利店当中呢，其中发现哈有3家店铺在销售过程当中明显存在低温乳品脱冷摆放的现象，标注2到6度等需要低温冷藏的乳制品呢长期是脱离冷柜，有一些门店呢甚至直接就放在了室外，表面温度基本上都超过了23度，要远高于生产企业要求的冷藏温度。那么相关的乳品客服和乳业专家也说哈，正常情况之下呢，产品是不能够脱冷的，过高的存放温度会导致巴氏杀菌乳、低温酸奶和乳酸菌饮料产品变质，有很大的食用风险。同时呢，常温也会影响酸奶出现提前过期的风险，低温产品在夏季脱冷之后呢，是不能再进行售卖的。 另外据了解，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日前发布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1年版，这个准入清单呢是全面表示将会实施生态环境的分区管控，指的就是通过开展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衔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确定生态保护的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还有资源利用的上限，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也就是3线1单，同时将生态保护、污染排放控制、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利用等管控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管控单元。 嗯， 目前北京市正在开发3线1单成果应用系统平台，平台建设完成之后可以对公众开放基于3线1单成果的检查、申请服务以及准入清单的高效查询服务。 吃住行，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住这个话题。最近呢，朋友圈流传出了一张上海市民缴纳房产税的缴税记录，所以市场上一度传出了上海近期开始征收房产税的消息。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早在2011年，上海和重庆就率先对个人住房征税。这么一算的话呢，这个征税的行为已经超过了10年了。那值得一提的就是8月17号，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10次会议，提到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3次分配、协调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且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众比例，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而税收呢，这种行为作为调节收入的主要方式，也让市场再度关注起房产税的相关推进情况。那也注意到哈，近期中央财经委呢提出了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3次分配的新提法，理性置业才是住房制度改革中购房者应当拥有的一种思路，各种什么炒房支付这样的这种不正之风啊，也将会面临着严打和严管。另外呢，就是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也表示，整体来看呢，房地产税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关键环节，但从目前来说哈，短期落地的可能性呢并不大。 所谓的秋风起，菊流秋色蟹膏肥，正是月宴好时节呀。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从来就少不了各种美味的海鲜，而这个季的海鲜是最为肥美的。目前我国现存海鲜的相关企业共20.6万家，从企业分布来看，江苏省以5413家企业是超过了其他省份，占全国的60%以上。另外，苏州市是以4124家企业超过其他城市，占全国的50%以上。以阳澄湖的大闸蟹最为出名，排名前10的城市当中，江苏省共有7个。此外，深圳、宣城和九江也是位列在前10的行列当中啊。 是的，进入秋天了啊，这个开始吃大闸蟹了。基本上我觉得每年11期间，那个11前后，那个大闸蟹是最肥美的。 哎呀，但是我总有一个问题呀。我这个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吃不了大闸蟹呗。 那我心这么急，那螃蟹它掰来掰去的。 你别吃了，给我吃吧。 我适合什么呢？ 你适合 每回 这种不费劲的。 我适合吃这个 不吐骨头不吐刺儿的 袋儿装的，直接是蟹棒撕开就吃的。 啊、那对，你就吃面粉吧。 好，继续为大家说说这个生活方面的小常识。 对，就现在咱们戴口罩已经基本上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了哈。但是很多戴眼镜的朋友，像康乐呀，如果你要戴口罩的话，是不是经常得注意？哎呦，这眼镜上起雾了哈。 是。 那接下来就给你介绍几个小妙招 啊。对，要不然我总是眼镜就变成蒙娜丽莎了。 你看谁都蒙娜丽莎了、啊， 看谁都那么神秘呢。 对对对，你可以准备一张餐巾纸，然后把它折成条状，然后呢再把它放在这个口罩内侧金属条的后方，再戴好口罩，将多余的再折入，这样的呢它就让口罩和你的眼镜呢不用靠得太近，中间有一个过渡，让你的呼气呼出来之后就不会再这个飘散到眼镜当中去，从而就不会起雾了。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在口罩顶部那个硬的啊铁丝条那个部位贴上一条手术胶带或者创可贴，也可以呢缓解眼镜起雾的问题。第三点呢，就是把肥皂水呢这个搅和搅和之后涂在眼镜上，然后再用干布把它擦干净。第四点呢，就是最简单最方便的，就可以去买一些专门用的眼镜防起雾的喷雾剂，喷一下就很好用了 啊。这几点我觉得我都不用，我就改变自己的这个戴眼镜的方式了。 隐形眼镜。 对呀、啊、直接隐形了。 嗯，好，我们继续再把目光呢转向 美容啊。 哎， 这个我不需要啊， 需要 这个我不需要，我长得挺白的。 不行，那我得跟广大的这个女性朋友说一说，或者有需求的男性朋友得说一说这个美白针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呢为了追求白，去一些医院里边啊去打美白针。但是必须要告诉大家，就是现在我们所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美白针都是三无产品。市面上的这类产品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日本和韩国，没有取得在中国内地的销售资格证，所以呢都叫三无产品。长期使用会出现不良反应，甚至发生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医生就提醒啊，美白的同时呢防晒也是非常重要的。美白产品见效快，可能是含有重金属。 另外再说点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早晨7:30，2020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约190人的团队乘坐包机飞往日本东京。首批队伍包括参加自行车、游泳、盲人门球和田径项目的运动员。作为第一批到达的运动员，他们将会尽快适应当地的气温，熟悉场地和竞赛的区域，了解对手的情况，也调整自身的一个身心状态，配合适当的体能训练，力争在比赛当中发挥最佳的竞技水平。而根据日程的安排，第二批运动员会在8月20号抵达东京，约120人。第三批抵达的时间为8月22号，共计约50人。好，这一时段的消息部分，我们先给大家聊到这里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外边一直在下雨，您希望下一秒怎么着呢？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说了，下一秒有人给我送一把雨伞，下一秒公司打电话，明天下雨了，可以迟到一点儿。下一秒突然来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请我吃火锅，等等等等的都可以。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40段精彩继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上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外边的雨一直在下，您的心情好吗？ 挺好的。下雨呢其实并不太会影响我的心情，反而有的时候呢还会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加的愉快。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来一些小的改变啊，就会给你制造一些大的惊喜，不是吗？ 外边下着雨，您有可能正堵在路上，或者在坐公交或者地铁，这天儿有可能会比较的挤，希望您堵车而不堵心，身体挤但是心里别挤，心里放的松松快快的，在这儿 敞敞亮亮的哈， 听我们金戈铁马的节目，夏萌康乐陪您2个小时的时间，让您变得更加的快乐。 刚刚说到我们上个时段说到打美白针这个事儿嘛，荣晨斋还说了打美白针那不如运动出汗了哈。确实，但我觉得有打美白针诉求的一些这个漂亮爱好者吧，他们可能觉得靠运动或者靠吃一些维 C 去美白来得太慢了，不如赶紧来一针。据说这个美白针的速度有多快呢？是肉眼你就能看见，当时打了很快 啊， 不到一天的时间，你肉眼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皮肤颜色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就说这个美白针哈，打了之后呢，会让你的肝脏承受很大的负荷，对肝不好。 还有一种更快的， 你又想说往身上涂什么吧？ 抹点白面啊！ 你生活的真不精细。 抹点白面，然后我建议，如果您以这种方式美白的话，晚上千万别出去啊，出门 就是吓人呢啊！ 你说这个楼道里一般都是感应灯啊，人家一跺脚，外卖小哥送外卖的，这是 啊。还有说南京是低风险了啊，是的，是的，南京现在低风险了，不光是南京，杭州那边扬州那边呢也已经控制住了，包括咱们北京很多地方呢都已经逐步的就在恢复常态化了。但是提醒大家，即便是等级降到了低风险，不过我们疫情防控这根弦儿呢是不能松的，还是要日常生活当中佩戴好口罩，保持好这个1米的间隔，从我做起就是为他人负责。 继续来聊今天我们的话题，下雨天你期待下一秒怎么怎么着。哎呀，真是看到了有才的人真多呀。这边有些朋友发来了适合在朋友圈发的一些文案，看到了下雨天吃火锅，他说了下雨天就适合在家里睡觉，晴天就适合出门走走，漫长岁月 就是不适合上班， 居然没有一天适合上班啊。 是的。 那您哪个学校毕业的？家里蹲大学吧。 也不用去上班。 这边还有朋友1212，他说了我身体很好，能扛风能扛雨，但是扛不住想你。 哎呦喂，天哪，哎呦，这情话说的 所以如果您堵在路上的话，真的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边听我们的节目边思考一下怎么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油腻。下雨天大家想一想， 怎样去设计一些土味情话， 就是一下雨啊，冲刷了你，相当于把你的灵魂也冲刷了。最近网上 变成了人类高质量男性。 最近好像在网上真挺火的， 是吧？ 某位说自己是这个高质量人类男性。 哎呦喂，那油腻的哟，那头上的油哟。 但是据说火了，还拍上广告了所以现在很多网络红人，他们都是非常熟悉什么是财富密码就是流量啊。 就是火那么一阵吧。 荣成斋也说了，下雨天浮想联翩，喝点小酒挺好的。 挺美挺美，魅力恨魅力恨呐。别喝大了啊，那天我们不是说的这个喝酒的事儿吗？医生都说了，小酌也伤身啊，意思意思得了。 这边还有人说到，有人等烟雨，有人怪雨急，这个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且这个绝对跟您的心境是有关系的。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还有听听 FM 微博，我们的视频也是打开了，大家可以看到夏萌和康乐的庐山真面目，继续互动着，我们这边再给大家介绍一组资讯的情况。 好，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防控的形势。昨天呢，上海进行了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呢，上海市松江中心医院一女护士核酸检测为阳性，经过诊断呢，她是新冠病毒轻型病例，目前已经转运到了定点医院进行救治。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京雷在发布会上表示呢，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说，患者近两周没有离开过上海，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也没有发现该病例与国内其他地方的疫情存在关联，疾控部门正在抓紧开展基因测序。 另外，为日本政府提供防疫咨询的疫情专家小组18号判断，日本疫情恶化已经难以遏制。就过去一周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而言，40个都道府县已经是达到了疫情四级警戒的最高级别，也就是爆发式的发展阶段。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呢，巴基斯坦本月14号迎来了国家独立日，但是就在当天却发生了一起极为罕见的恶性事件。一女子及6名同行友人当天前往公园庆祝独立日，现场人群非常的多。起先这名女子遇到了几名年轻男性的搭讪，但随后就演变成了集体的性骚扰，之后有更多的男性加入起哄，转眼间这名女子就被300到400名男性团团包围。当地警方呢，本周二宣布立案，并且表示已经展开调查，目前已经辨识出其中的10名男性。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阿扎尔里呢，就痛批现场男性集体袭击女性的行为让国家蒙羞。 尽管还有半数的国脚今天才能够到国家队报到，但是昨天到达上海的国足队员已经在教练组的带领之下进行了先期的身体唤醒训练。据了解，未来几天之内呢，中国队的训练是以体能准备和战术复习功课为主，有针对性的训练还要往后放一放。 而另有消息说，效力于西班牙人队的武磊初步计划不参加西甲第三轮与马洛卡的比赛。8月26号，他会从西班牙前往多哈与国家队进行会合。 那出于疫情防控的要求呢，中国队9月份一客一主两场12强赛肯定是在第三方场地举行了。10月份主场和越南队的比赛大概率呢是放在境外举行的。至于11月份两个主场怎么安排，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那缺少了主场的加持，中国队冲击世界杯入场券之路呢变得更加的艰难。张琳芃就表示说，这次我们失去主场，那其实别人主场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比技战术更加的重要。十二强赛分组之后，中国足协中国队教练组呢就启动了对手情报收集工作，相关的分析研究也一直都在进行当中。中国队教练组呢会延续40强赛时的做法，每位队员将会得到一份对手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和自己位置相对应的对手的踢球特点。 首战对手澳大利亚队，他们的多数球员是来自本国联赛，缺乏足够数量的高质量海外球员也是一个事实，但是常年跻身亚洲四强也足以说明了澳大利亚男足的实力还是不错的。中国队不应该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要把备战的工作做得很扎实，争取搏出理想的开局。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官网是公布了男女单的外卡情况，41岁的大威廉姆斯收到了外卡，将会迎来自己第23次美网之旅。目前确定退出缺席今年美网的球员呢，包括有费德勒、蒂姆、瓦林卡、丘里奇、埃德蒙顿。女子方面呢，则有王强、郑赛赛、朱琳和提格。今年美网呢是从8月30号开始，结束时间是9月12号。 另外，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在下周重返日本，参加8月24号举行的东京残奥会的开幕式。报道没有透露巴赫在东京的其他行程。他上一次抵达日本是7月8号，奥运会开幕之前，他除了参观比赛场馆和参加会议之外，还去了广岛参加了纪念奥林匹克休战的相关活动。奥运会闭幕之后，巴赫前往东京市中心的银座商业区逛街，算起来他在日本待的时间超过了1个月。与巴赫在奥运会开幕前15天抵达东京不同，国际残奥委会的主席帕森斯8月16号才抵达东京，距残奥会的开幕只有8天的时间。 除此之外呢，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今天也透露，阿富汗已经确认不会参加计划于8月24号开幕的东京残奥会了。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也为大家来进行分享，是和首钢有关的。CBA 联赛官网今天是更新了最新的注册信息，北京首钢的名单显示呢，曾凡博签下了3年的新秀合约。不过新赛季他依然会代表 G 联赛的点燃队出战，不会出战 CBA 联赛。曾凡博和北京首钢官方确认完成注册，与此同时呢，像王霄辉啊、范子铭也完成了续约，首钢的阵容相对呢是会比较齐整的。那曾凡博呢，相信大家对他多少有些了解了，他是北京首钢培养的球员，但是曾凡博方面呢想要寻求去美国发展，两方面的态度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当然关于两方面的沟通呢，现在在继续当中。从现有的 CBA 官方的公布的名单来看呢，他签的这个注册新秀合同呢是属于 A1 的范畴。不过新赛季我们刚刚也说了，曾凡博还不会代表首钢参加 CBA 的联赛，也希望呢他在这个 G 联赛当中可以不断的去磨练自己，有朝一日呢可以为首钢取得好成绩。 再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开播没多久的新版电视剧《天龙八部》就因为角色问题陷入了一定的争议，被网友频频吐槽。撇开剧情不谈，人物造型被认为不仅拉胯，制片方对小说人物的认知也是存在了严重的误区，导致一系列在选角和演员的表演上出现了问题。作为经典的金庸武侠作品，《天龙八部》此前已经被多次影视化，其中1997年由黄日华、陈浩民领衔主演的版本堪称经典，至今那部电视剧在豆瓣的评分依然保持了9.0分的高分。 再来看一看，今天记者发现呢，包括超级星饭团、模范生 Pro 多款在饭圈知名度很高的 App 呢已经下架了。那随即相关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热搜。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些 App 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今天还特意去搜了一下这些 App 呢，里边还能够追踪这个艺人演员的行踪呢。 有一种粉丝叫 多可怕呀，叫什么黑粉、私生饭。 对，私生饭、啊、是就是那种 就专门去掌控你的行踪，打扰你的生活，这叫粉丝吗？粉丝不都应该是支持对方的吗？支持艺人或者支持明星的吗？ 他就是过于的支持了私生饭，就想跟明星生活在一块儿了 啊，恨不得跟人组成两口子， 已经支持到这个地步了 赶紧下架吧。 另外据新华社的报道，日本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动漫产业2020年销售额比2019年减少 1.8%， 为十年来的首次下降，这是因为疫情期间外包延迟，影院周边线下的活动也叫停了，另外居家办公的效率较低，同时产业结构的部分滞后也是急需调整。 嗯，今天的消息，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刘建军公布了一组关于火星表面详细环境的信息。刘建军说呢，火星上的气压大约是地球上的120分之一左右，中午的前后工作的时候呢，大概是在-20度到-10度左右。火星上的风大概是2到8米每秒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其实也就是小微风这样的一个量级哈。总而言之呢，有据介绍说，这个火星上的一年啊，和地球上的一年呢，差别较大。火星上的一年相当于地球上的2年，所以在火星上生活哈，大家可能要把这个时间拉得长一些了。另外说这个火星表面是不是像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火焰呢？其实不是，有专家就说呢，这个火星上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啊，和地球是较为相似的。嗯，一年四季的时间呢，周期呢，也要比地球更长一些。 另外给您带来生活方面的小百科，入秋首选是什么样的水果呢？啊，是立秋的时候燥气当令，易伤人们的这样的一个咀嚼的系统啊，包括我们的口水啊，可能也会分泌的比较的多。饮食应该是以润燥补肺养阴多酸为原则，所以首选将会是柠檬啊。 啊，我还以为是梨呢。当然了，我们家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入秋之后啊，喝茶的时候会放一片陈皮。陈皮是入肺入肾经的， 是 能够在进入秋天以后起到一个润燥的作用。 我喜欢喝青柑，也是一种这个陈皮类的。 是是是， 有一个茶叫青柑普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挺不错的。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梗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鲸鱼式的朋友呢？不是说特别能吃的也不是说这个 海里生活那个大鲸鱼哈， 更不是说体型有多大，意思就是平时见不着个人影，偶尔冒泡，但是在你心里的分量还是挺重的 呀。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说的是好多听众朋友平时也不来留言但是知道您心里边是有我们体育广播 的这我们都懂哈 是有我们主持人的， 都在忙呢这会儿啊，忙着回家在家的忙着做饭，忙着看孩子忙着完成自己要做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您心里边还在惦记着我们金戈铁马呢，谢谢大家的支持。 外边的雨还在不断的下着我们这已经给大家聊了快2个小时了，看来今天的雨 在我们上节目期间是不会停了， 要下一整夜了吗？ 如果真的是下一整夜的话，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去找一些配合下雨可以一块儿做的事情，比如说吃点汤汤水水热热乎乎的，比如说呢看一部好看的电影和自己喜爱的人心爱的人窝在一起一块儿说说悄悄话， 或者招猫逗狗玩一玩自己的宠物啊，这也挺好的 或者有些人可以赶紧回家麻利儿的把衣服收了。 是，这边看到了向日葵的花，他说了自从他经历过之前的发大水的时候，对于下雨有了一定心理的阴影这个能理解您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确实自然灾害如果下雨下到了那个级别的话确实不会给人留下特别好的一种印象还好今天的雨还是处在一种中雨之下或者左右这个范围，还是给人带来一种更惬意的感觉吧。 是的，说到这个每年夏天下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边每年都会发水雨下的大的时候，住一楼的那些居民就可受罪了都是拿那个桶往外一桶一桶的倒水。 是 鱼肯定很伤心吧，因为所有人都在躲着它。 也不一定啊 花草草就不多 啊。下的太大的话呢，确实有点招人烦了。你像今天这个淅淅沥沥的，没有引起太多的这个，比如说积水啊，或者说道路的拥堵啊，就还行，还能接受。它是一个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但如果下的太大的话，就不是调节情绪了。哎呀，这让我们多了很多事儿啊， 就没有情调了，是吧？嗯、啊。也无法去调情了，是一说下雨总是让我们感觉跟情感是有这样的一种连接的、 啊、感觉你这个说的欲望很强烈啊，要不你就赶紧官宣吧。 这个确实下雨从白娘子新白娘子传奇开始，这雨中啊就是有这种浪漫的事来发生。 嗯哼， 啊，当然大家在行驶的路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听得入神，千万也要注意前方的路啊。 嗯， 啊，我们讲究人与人之间，希望您有一段非常难忘的感情啊，有着更加好的一种缘分的到来。但是车与车之间离得越远越好啊。 是的， 千万别碰上。 哎，四九城还说到刚刚这个曾凡博的事情呢，他说，也就是他只要回来 CBA， 要是能执行这个 A 级合同3年，然后首钢就可以看他的实力，再用 D 级合同呢去锁定他。也说了，这能发展是好事，也祝福他，就是别最后弄成了这个什么出口转内销，就有点哎呀，让首钢得不偿失了。 总之，希望曾凡博像一场及时雨一样啊，下到首钢现在的这个阵容当中。 嗯， 毕竟新人来了嘛，啊，真是如一场甘霖一样，是那么的爽快。今天，剧本杀说了。今天下就行了，明天就不要再下了。 哎呦，说明天晚上可能还会有雨呢。总而言之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去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降雨呢，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挺多的，也提醒大家不要去山区、浅山区或者这种低洼河道地带呢去进行游玩。离得越远越好，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是谁说了，下雨天路边别积水啊，要不容易骂街，尤其是开车。 哎， 开车倒好，您坐在车里没事儿，但是车外的 行人啊，或者骑车的人啊，就会比较关注这些。今天小丽姐姐不还说吗？说她在路上走着，就发现很多车溅起的水花比她还高。 哈，啊，小丽姐姐其实挺高的。 提醒大家啊，提醒开车的朋友要注意路边的行人，您过去的时候呢，别真的就呼啸而过了啊。 这边 Beck 他说了。我如大鹏一展翅，扶摇直上90000里。下雨天，他期待下一秒，眨眼就到家了。 哎， 好， 是希望您眨眼就到家。但是如果现在还到不了家呢，也不要太着急，安全第一哈。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希望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的金戈铁马是由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我们节目的结尾送给各位一位来自周董的雨下一整晚哦。 街灯下的橱窗有一种落寞的温暖，纠结在玻璃上，画着你的模样，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转弯，不知要去哪个地方，鸟居的电视墙到底有谁在看？白杨木影子被拉长，像我对你的思念道不完。原来我从未习惯你不在。这城市的